热血沸腾，日过黑龙吟。

着我。三年前，在那个雷雨的晚上，我会是你的继母吗？ 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哎，那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不不拉他上来我们夫妻从此和睦，谁知他怒气冲冲夺子手，他是伯利伯切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我与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是福，彩旗马银钱铜莫不是，他为我。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餐中，他是英雄很比穷，独自为搅乱自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多西东，关外一秋关当夜，只因结果痴心痛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